甘婷抽空掀起眼皮瞥他一眼，笑得眼睛弯成细月牙。 网站上测的，你要不要测一下？ 不要。那你相信鬼吗？ 信啊。 怎么说？ 就在你身后。你怎么这么天真啊？你也太好骗了吧。我说有鬼你就信啊？大白天哪来的鬼？ 没得了了。唉，你快写吧。 哦，盯着点，老师来了叫我啊。 好。姬彤一整天都没有见到何峰，为了在月考拿个好名次，他埋头苦干，连课间十分钟也不放过。他有太多问题想要问他了，这次赌约必须赢。何峰失踪了，起初季彤只以为他怕影响自己学习，所以消失几天，可考试结束，任他怎么召唤，何峰都没有出现。季彤有些担心，怕他又像上次那样不告而别，又怕他作为巡使在工作上遇到麻烦。明天还有一天课才放假，晚上自习正常。季彤无心学习，心心念念盼着放学，越是这样，时间仿佛变得越是漫长。他几乎是数着分钟过，恨不得立马回到家里。可回到家，何峰还是没有出现。季彤趴在桌上，无聊地转着笔，听着面前闹钟滴滴答答的声音，一个题也做不下去。第二天成绩出了两门，分数很理想，可他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。一方面前几天用力过猛累着了，另一方面何峰不见了，喜悦无人分享，甚至让心情变得更糟糕。他一整天都无精打采的。傍晚下课铃声响起，整栋楼传来欢呼，放假了。周西没来接季彤，他垂头丧气地自己走回家。何峰站在一棵梧桐树下等他，季彤发现他的那一刻脚步顿住，随后又当作没看见一样从他身边走过去。何峰没有说话，默默跟在后面。季彤等不到他的解释，心里更加郁闷，终于按捺不住回头质问：你去哪里了？ 有些公务。 那你好歹跟我说一声。 事发突然，没来得及过来，不过我早已经吩咐下去了，周围很安全，不会有鬼缠着你。 我不怕什么缠着我，我主要是我担心你，也怕你像上次那样突然又不见了。万一你出了什么事，遇到什么恶鬼，上次为难你，或者他们让你投胎去，我到哪儿找你去？ 放心吧，不会的。 他一笑，季彤顿时就不生气了。他鼓着嘴，还留有点小情绪在，转头就走，故意说： 你别跟着我了。 他刚上两个台阶，何峰挡在他面前： 对不起，我应该提前告诉你。 让开。 不会再有下次了。 补偿我。 怎么补偿？ 陪我去看电影。前段时间刚上映了一部片子，我一直挺想去看看的。 什么时候？ 明天，国庆放假，我今天考完试了，可以休息一下，出去放松。 考得怎么样？ 出了两门成绩，还不错，暂时先不告诉你，等全部出来再说。 嗯。 那去看电影吗？ 好。 你可不许反悔，不许催我回来写作业。 好。 那我们回家吧。 彤彤回来了，今天怎么这么早啊？ 明天放假。 饿了吧？饭还有一会儿呢，桌上有牛奶和饼干，先垫垫肚子。 季彤拿上牛奶回房间，关紧门， 才敢开口。我们可以说话了。 喝完汤，然后学习。明天要出去玩的话，今天要多学一点。 待会儿要吃饭了。 还没做好，学半个小时。 聊会儿天，吃完饭再学。好不好？昨天刚考完试，好累的。 五分钟。 好。你这几天去做什么了呀？ 抓一恶鬼。 危险吗？ 还好，只是有点狡猾，耽误了一点时间。 做了什么恶？ 害了一条人命。 那是不是得被发配地狱？ 是。 你是不是经常去抓这些鬼？ 是。 有比较厉害的，难抓点的吗？ 有，前年遇到一个，追了一个多月。 之前看到你腰上缠着一个白色的东西，现在怎么没有了？ 那个叫白鞭。 我听梦圆说过，是很厉害的武器。 他还说什么了？ 没什么了，他嘴好严，什么都不说。我能看看你的白鞭吗？ 不能。